今天我要把你这九个脑袋揪下俩来吧。这小脑袋你记住啊，脖子后边那个，还有你那下巴底下那个，我给你薅下来，到的时候我看你说什么。好嘞。两个人话说绝了，当场动手。哎呦，这俩人这一打，狂风暴雨啊，互不让步，都使用了绝招。王元往上一纵，一丈七八尺高，往下一落，声息皆无，两只胳膊抡开了，像车轮似的挂定风声，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之入